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

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机，还要我陪你吃冰，你那是什么逻辑？双双星座和命令到底是在你心里，你怎么进电梯就要一如真理，实在乎我有得比，怕你我遇上你就那么情不自禁，甘愿被你蹂躏，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，我越来越在意，多梦也梦到你就算是我的天敌，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，喜欢我还在意，好面子要加丧气， 好像被你指定， 带给你说话的眼睛，带给你微笑的魔力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带给你少一根神经，爱上你这是我的命，我们世界连都最多有默契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 请问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，这是穿的心感谢而已，明明你很自恋，扰乱的好交替，我心中你是敌，你耐心还有爱心，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，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， Oh my oh my oh my oh my，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，我越来越在意，做梦又梦到你就算是我的天敌，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，我已不能怕你出局， 好想把你指定， 带给你说话的眼睛，带给你微笑的魔力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带给你少一根神经，爱上你这是我的命，我们世界连到最多有默契， 给你爱上了你，看到小狗就蹲下去，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， 带给你爱上你，看不见你会生病，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，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，看不太起头，以为天上下起红雨，

事发生在伦敦，星期六夜听的阔别，所有认真突然一名可爱 BBC 毫不犹豫来我听无趣你两个身体多么贴近，我才听见他的声音。 Got me don't want太多，它自然在我身体里。是不是第十三张专辑不可思议？只怕灵感太多来不及记。幼稚同时耳目一新，带你从纽约到乌鲁木齐，从京剧昆曲现在到伦敦的卡尼。有些人只会重复自己的经历。Stop me， 如果我太大力，但你跳得好有炸鸡 body， 带动整个 party， 一直到凌晨六点都不会提醒。Come on， 放开你的心，伦敦的妹妹原来也有你的汉语口音，在我的耳边跟我多说几句，你知道我一定爱听卡尼中文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你给我没离开是无情结局， 风就是风，梦就是梦，风总是吹痛了无痕的伤口，梦总是给人那得不到的温柔。如果爱的伤痛能给黑暗心放开一扇窗，请让我带着遗忘的泪水飞速去潇洒的流浪。如果爱的伤痛无法改变我对你的痴狂，等待着你回心转意，让我再次爱你，就像从前你爱我一样。 雨就是雨，你就是你，雨滴回不到天上变成雨，你给我没离开是无情结局， 风就是风， 恨的伤口，梦总是给人那得不到的温柔。如果爱的伤痛能给黑暗心放开一扇窗，就让我带着遗忘的泪水飞速去潇洒的流浪。如果爱的伤痛无法改变我对你的痴狂，等待着你回心转意，让我再次爱你，就像从前你爱我一样。 什么也好，

不再